信用卡可以买到一季的流星，却买不到真实自己，只有听你说的分析深入我心。就算是小小的竞争或是在斗气，这一切都不是问题，用一杯咖啡的时间朋友 ，Let's go。天气已经有点凉凉的，但想着你的心情却是暖暖的。我说天哪，我会不会太过执着？朋友，我相信了自己的爱情，不能和他一样软弱无力，不能迷迷糊糊勉强自己。爱不是死心塌地就有结局， 被你美丽的本地人。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哎呀哎呀哎呀， 所以你背起行囊逃逃逃到远方，还是要试着独试着重新很爱自己。有一天清晨醒来，发觉不能呼吸，于是又乖乖回到他怀里。这次你下决心牺牲自己。OK， 这一个美丽的美丽的本地人，哦，他的故事发生在每个角落。他一样软弱无力，不能迷迷糊糊勉强自己，爱不是死心塌地就有结局。 据说《东京爱情故事》里，丸治最后说：“你也许会在哪里遇到赤名丽香，